我佛所讲的道理是很正确，我们除非不依佛所讲的道理去修持，那就无限讲你都不修，怎会得到好呢？好像不读书就必须要拿博士啊，是吧？你要读书就拿到博士的嘛。那么即是说这种佛所讲的道理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些车，好像香港地铁和轻铁火车那条路轨，有这条路轨呢，那些地铁又好，轻铁又好，火车又好，那么依这条路轨那么前进就不会走错路，亦都不会出意外。就譬如啊，我们一个众生生在这个末法的时期都是苦恼业障心痛烦恼痛啊，所有的作为都是违背了这个因果，想不堕落，想不六道生死流转，几难啊。那我们现在想反过来，我们不想堕落，我们只有希望上升，不要再堕落，不要再在这个生死中的打转呢，我们就要依佛所讲的道理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规则。好像佛要我们吃素，不要杀生，我们就听话了，不要杀生要吃素，但是我们每日准时要修持，无论念佛又好，拜经又好，诵经又好，那我每日都是这样做，那么将来就肯定呢，你在这个佛法里面积聚了很多很多的佛法善根，那你将来你想堕落都几难，那即是说肯定就上升了。那么这种道理呢就叫做法，就是依照佛所讲的道理做一个规则，我们依这个规则去修行，就不会堕坑落陷，不会走了这个歪曲路，条条都是康庄大道啊，可以接引我们从这个凡夫地进入这个菩萨或者佛地，可以令我们返往归真，令我们转凡成圣，令我们转迷就为悟，这些就是佛所讲的道理，做我们的法则，才能令我们得到这些这样好的效果。所以契经这个经字呢，就是包括有观世常法这四种的道理，涌泉和这个善的意思呢，那么亦都是一种的规则来的。那井那些水涌出来滔滔不绝，从来不会干井的，就表示佛的道理呢都是一样啊。每一句经文乃至到很简单，每一个经文里面一个字都包含呢无穷无尽的道理，只要我们肯细心去研究去学习，我们温故而知新，就会得到很多佛法那种的法理，是滋润我们自己这个心田，就好像那些乡村那些井那样，整村的人饮水，这个井都可以供应，从来呢很少听过有所欠缺干燥没有水出，令到成村人没有水饮，好少听过这些这样的问题，都是那些泉水涌出来呢永远都不会呢有所欠缺，就如同这个经一样啊，道理是无穷无尽，我们越学就越发呢是理解过中这个深妙的道理。那善呢亦都是呢这个道师傅啊，这个墨斗善，那条木不能点入个歪歪曲曲，如果你弹这条墨斗线呢，那这个斗木师傅啊就根据这条线的直直比呢，那么去戒，那这条这棵树呢就戒得好直，这块板就戒得好直，不会走错路，不会歪歪曲曲，就是譬如我们依这个佛法修行，真真正正呢不会走这个歪曲路。例如佛叫我们修净土法门念佛，临命终时如果一心不乱啊，就可以蒙佛之恩往生西方净土，即使是十年都可以蒙佛之恩往生西方净土。 那我們如果信佛的說話去念佛這樣去修持，那就真的肯定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西方三聖啊，用個金台接引你的往生淨土蓮花化身變佛文化入無生忍。那這些感覺好處呢，只有在這個佛法那裡，在這個經典那裡才可以得到呢這種這樣的效果。那麼如果你不是明白佛理啊，不依這個經法去修持呢，那就不會得到啊這種這樣的好的效果啦。那我們簡單地將這個妙大寶積妙慧童女經這個題目講完之後呢，我們就講這個翻譯人啦，同埋佢個學識，同埋佢個翻譯人翻呢部經嘅年代。嗱，我哋點解要講呢個翻譯人呢？其實呢個翻譯人對我哋講咧係一個大恩人。點解？因為佛出生於印度，同埋即係印度人啦。佢長大亦係喺印度，佢受教育又喺印度。后来出家修行成佛，咁亦都系响印度。佢成佛之后，在在处处度众生说法，咁亦都系响印度。讲个都系印度话。嗱，咁既然系印度话啦，我哋有几多人识印度话？如果英文当然都好多人识，随便试埋只眼，佢执都可以执到就识英文。但系如果识印度话嘅人咧，應該就不會好多了，因為比較都沒那麼普遍。那既然我們印度話不懂，印度的文字就不懂，那靠什麼呢？就只有這個翻譯的人將這個印度的文字啊翻成中國的文字，或者翻成中國的音，那我們才是這個中國人呢，可以去看，可以去读，可以听，才能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啊、能够有这样的善根，听闻佛法，以共读诵佛教的经典受持，我们要多谢这个翻译人。所以这个翻译人对我们这后世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恩人，是一个很大的功德主。如果冇咗呢個翻譯人，我哋根本就冇機會咧，係聽經聞法，冇機會咧讀誦經典啦。嗱，個經典頭先咧，我雖然講咗咁多道理啊，仲有啲咧多少補充嘅。嗱，如果佛在世嘅時候，就以音聲就為經典啊，以音聲就為經教。就因為佛在世的時候，無論去邊度或者不去外面，在他自己奇緩經者教他的弟子，是用這個口的音聲印度的說話跟他的弟子說，如果去到印度任何一個地方去度眾生，都是用這個音聲來到去度人，跟他說這個佛法的道理，勸他們修持。所以佛在世的時候呢，就以這個音聲就為這個口體。那我佛滅道之後，他的大弟子呢組成一個所謂易經團，將佛一生人所講過的道理啊，那麼一句一句這樣讀翻出來，那麼就結成經典，就是印度文，就是以這個文字呢就為這個經的體證了。咁乃至到由嗰啲歷代嘅高僧大德嗰啲翻譯專家，將呢個印度嘅經典，將呢個印度嘅文字譯成我哋中國文，咁啊亦都係文字啊，以呢個文字就係為經嘅體證啦。但係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根據《靈嚴經》所講啊，六根之中，我哋最猛烈。就是這個耳根，例如有埲牆隔住這個街外面的東西，我們的眼睛看不到的，就算你知道這個街很多車泊在那裡， 你是估啲嘢得肯定，但睇唔到嗰啲車，因為隔咗埲牆。你只不過經過頭先啊，睇到呢條街咧，拍咗好多車，你明白啦。但係家裏喺呢條埲牆一隔咧，你就睇唔到嗰啲車，有眼都睇唔到。但係陰聲就唔係啦，唔單話家下街外冇龍冇獅打鼓，我哋聽得清清楚楚。乃至靈經所講啊，十方俱擊鼓，十處都一時聞，咁就叫做通真實啦，一啲都冇隔外。十個地方東南西北四圍上下同時打鼓，我哋同時都聽到，就表示我哋呢個耳根比較通利。咁因此我哋聽經咧，先至可以咧明白經裏邊所講係乜嘢道理，就係我哋呢耳根係通利。法師講經是用這個音聲為教體，用這個音聲來到呢講出來，所以加上這些翻譯的大德呢，都是對我們這個末世的眾生呢是有大功德有大恩義，我們對於這些翻譯的法師呢已有尊重，已有恭敬的來源切，因此我們每一部經除了这个经题还有这个翻译人的题，我们都要啦，是解释一下。大唐三藏法师菩提流之奉诏译，大唐就是讲的这个译经这个时代，三藏就是这位菩提流之法师那种的学识，奉诏译呢就是讲的奉这个皇帝的命来到翻译呢这一部经典，就证明他不是伪造，他不是自己做出来，而是真真正正奉皇帝的命来到翻译这部经，利益我们这个后世的众生。大唐就即是唐朝，唐呢就有古唐，我哋中国有盛唐有古唐，古唐咧读个历史都知啦，所谓唐虞夏商周，呢、这个就是古唐。现在呢个大唐咧就唔系古唐，就系盛唐，即系呢一个唐朝咧系最兴盛啊，最好嘅。所谓无论咧势力啊、兵力啊，都可以讲咧，除咗中国以外咧。可以威震外国，令到外国人呢所谓年年进贡啊，是岁岁来朝。咁可见呢个朝代系咪好兴盛呢？由于佢兴盛，我称之为叫做大唐，就系在呢个隋朝以后，在呢个宋朝以前，在呢个隋宋之间呢有个唐朝系最兴盛，就系叫做盛唐。亦由呢个最兴盛之故，所以呢次加个大字形容词，形容咧系了不起一个朝代，所以叫做大唐。咁啊，开国嘅祖师咧就姓李嘅，叫做李渊，名为叫做唐朝咧开唐国嘅原先嘅人。嗱，三藏咧就系讲呢一位法师嗰种嘅学识。修养，三就是一个数目来的，一二三是数目。三藏呢从这个唯识学里面讲呢就叫做大数式，就是带住这个数目由一到到十到八千，带住这个数目呢来到解释这个名词，那么叫做大数式。三是个数目啦，那么带住这个数目来到讲释这个名词，不是两样，亦不是四样，是在这个二和四之间，是第三，有三样东西，所以叫做三藏。是什么？就是经律论。佛在世段口讲经用音声说法，他去世之后译成的经典呢就有三个部分，一个就是经藏所讲的经啊，不论任何一部经，它里面所传的，即是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呢， 多部分是讲这个正学，这个怎样修禅定，怎样呢是用这个正的功夫。那么第二就是律藏，就讲法律讲规矩了，就通常讲这个戒学。戒学是有俗家戒，有出家的戒，那么亦即是说呢，你信了佛，四众弟子，无论男众出家、女众出家、男居士、女居士，四众弟子呢，那么都要呢遵守佛的戒律。戒律是为一切善法的根本，若果不持戒，一切的善法呢都收不成。好似屋这样，你的地基打不好啊，你的上盖就肯定不稳定。一定要地基打得好，你的上盖就稳定，不会冧了。就是如同我们学佛的人，四众弟子修行一定要持戒，以戒就为基础，戒持得好，我们的修持先至有得进步。所以这个律藏呢，就是传这个戒学。那么第三就是论藏，论藏是传这个慧学。凡是称为论，就是辩论，无论佛和他的弟子辩论，或者佛呢和外道辩论，将所辩论的记录下来，名为叫论藏。那么能够辩论赢了那些外道，能够跟那些弟子辩论，令那些弟子信服，那当然是有智慧啦。那么若无智慧，怎可以能够每一次跟那些外道辩论都辩赢了他？凡有弟子所问，都能够答复他，跟他辩论，令他的心服口服而信受。所以论藏呢就传这个慧学啦，所以三藏的经律论所传的道理，即是所包含的道理呢，就是戒定慧三学。那么这一位菩提留智法师呢，他不单说通这个经藏，亦通这个论藏，亦通这个论藏。那我们通常一般那些法师呢，其实通一样都不简单的了，都很难，亦不过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咁啊，识讲一两部嗰啲浅浅地嘅经啫，仲有好多好多讲唔出咧，成千上万咁多种经咧，根本就未睇过，亦都未识得讲。嗱，咁呢位法师咧，唔单话通经藏，亦都系一手持戒律嘅人，亦通呢个律藏。他亦到处弘经演教啊，用他呢个智慧咧，同人家哋解释，同人家哋辩论，令到嗰啲外道对佢信服，令到嗰啲信徒佛教嘅人士对佢都系尊崇，呢啲就系佢嘅智慧啦。属于呢个论藏。嗱，咁呢位法师既然三藏都通啦，因此就称佢为佢哋三藏法师。可以說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是出類拔萃一位的大法師。法師這兩個字呢，就是一般普通的稱呼，如果嚴格來說呢，一定啊，依佛法的修持，以法為師，令到自己呢，是得到啊，好處，得到這個實際的佛法的受用。咁啊，在自利呢方面嚟讲，就叫做法师啦。嗱，咁后来佢就发菩提心，以过来人嘅身份，将自己所学嘅佛法嚟到咧到处宣扬，到处嘅演讲，同众生一致发言，亦都令好多好多嘅众生咧听咗佢嘅法，修持得到呢个好嘅效果。即是变烦恼了生死呢，所以呢就以法来到个利益他人，就名为就叫法师。所以这个法师两个字呢，包括自利 亦都包括利他两方面都能够做到啦。咁呢个就可以讲真正咧系名副其实嘅法师啦。嗱，咁啊菩提漏支就系呢个法师嘅名。咁印度话叫做菩提漏支啊，中国话就叫做国外。嗱，国咧就系、是、啊国悟呢个国，外就系、是、爱欲贪爱呢个爱，讲得白就是爱情呢个爱。点解佢叫做国外咧？佢就觉唔到世间嘅情情爱爱啊，系一种生死嘅根本。若无情爱，就冇下一代。嗱，咁有下一代咪生咧？咪生咗唔系真系皇帝？政府话万岁万万岁、哦，咁就算你万岁万万岁都有了结之一日啦，不过长啲啫，咁啊即系话死啦。何况有几多个万岁万万岁，根本就冇呢啲咁长命嘅人，只不过一个好听嘅说话。一般嚟讲，都系一百几廿年，转一眼就过啦。嗱，好似就以我嚟讲咧，我喺夏威夷住咗廿几年，我八一年翻嚟香港。咁啊，轉下眼咧就二十年啦。呢二十年，我哋做過心臟手術，又中過風，經過好多嘅驚險災難。雖然今日仲可以講下經，都算夠氣魄到精神，但係唔係永遠都係咁噶。好容易捱咗三兩年，真係俗語話年就得捱就，我都要走噶啦。咁啊，即係話咧。呢种咁嘅生死从边度嚟咧？系从呢个情情爱爱呢方面咧而嚟噶。嗱，咁呢位法师叫做国爱，佢哋有咁嘅善根，佢研究佛法，咁亦都有佢咁嘅个福力，佢能够放下一切，觉悟到呢个情情爱爱呢个爱欲咧，系个生死根本。这个生死根本不了脱，所谓六道轮回就肯定有份啊，是一个痛苦的轮回啊，所以他就发心出家，觉悟到这种的爱欲呢是生死根本来的，所以因此他才出家学法师依法修行成一代的祖师啊，所以称之为叫做国外。在印度四个阶级里面呢，它是属于第二个阶级，叫做婆罗门种。第一个阶级就是王种，所谓刹帝利王种，即是王族的种姓当然最高啦，但是它是属于第二种婆罗门种。那么这一类的种姓的人呢，多以做什么呢？做这个传教工作，做这种东西呢，传扬佛法，或者他们的外道呢，婆罗门种呢，就是讲他这个外道的法，就专门做这个呢所谓弘扬这方面的工作的这个种姓。当然他们都淡薄这个名利啊，不会争出位，不会都标榜自己各种的名气，是静静地呢是弘扬佛法，或者有些外道的佛门种姓呢，就是弘扬他自己的外道这种法，是专门呢是做这个弘扬道理的工作，就叫做婆罗门种。那么在这个全部的大宝积经里面来看呢，就一共是有120卷，有77品的49回。男子一部妙慧同女经呢，在49回里面属于第13回，但是全部大宝积经120卷里面呢，就不是说完全都是由这个菩提漏智法师呢所翻译的，就是菩提漏智那个年代的以前，亦都有很多高僧大德呢曾经呢是翻译过这一部大宝积经。那么既然古德 都翻译过呢个《大宝积经》啦，咁啊轮到呢个菩提留志啊，咁点解佢又要再翻译呢？就因为啊，到了菩提留志法师来中国之后咧，佢亦都咧吓睇过从前所有嘅大德高僧咧翻译过呢个《大宝积经》，所以到到佢做翻译嘅时候咧，将从前所有嗰啲翻译睇过。认为合理合乎这个法则，当然他就不再重翻译了。但是间中有些无论他的文字这方面没那么流畅，或者这个道理这方面跟这个梵本相对一下，有些翻译得不完全，未曾呢是究竟，所以他才重翻译。也就是说他所翻译的呢是以前，即是他的年代以前那些高僧大德老慈辈所翻译过的，或者未曾翻译到，或者翻译得呢不够完全有所欠缺，他才是从事呢来到呢是翻译。所以他所带来这个梵本的大宝积经呢，对照古德所译的中文大宝积经呢，有需要他就先再翻译，如果没有需要的呢他就不再是翻译了。因此啊，就菩提留志法师所翻译的呢，他只是译了49回中，只是译得呢是23回。120卷的经文里面呢，他就只是译得呢是37卷，其他的26回已经是83卷呢，都是以前那些大德高僧的法师所译，译得不错，所以这些他就不再重翻译了。那这一位法师啊，当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他未曾出家之前，他对于世间上的天文啊、地理啊、其他一切的学识呢，他全部呢研究得好清楚，可以说我有相当的了解和相当的认识。不但是对世间的学识啊，他有相当的认识研究，就是对于佛教以前，即是未有佛教以前，所有那些宗教的道理哲学呢，他亦都有深入的研究。咁啊，说明呢一位菩提留志法师咧，未出家前都唔系一个简单嘅人物，系一个好有学识、系好有修持嘅人。咁啊，后来咧，佢就了解到啊，所谓世间嘅学问唔可以咧解决呢个生死嘅问题。咁因此咧，佢即发心咧，系研究佛法，系学佛法。到佢真系出家嘅时候啦，佢都唔系一个20-30岁，更加唔系同我哋旧时嘅小和尚出家嘅。咁佢出家嘅时候几多岁咧？佢出家嘅时候咧，到咗咩嘅以顺之年？所谓以顺之年咧，根据我哋古人所讲啊，佢话32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以顺啊！咁啊，以顺之年出家咧，咁啊，即系话佢60岁先就开始出家。咁啊，可见呢位大德咧，唔系后生出家，系老年咧先至出家。咁啊，点解佢到咁老年先至出家呢？在呢个传记啊，即系菩提留志法师嘅传记里边讲咧，佢啊归心佛法，佢认为咧其他嘅学问咧冇呢个佛法嘅学问咁好，咁因此咧佢先至啦吓归命，一心咧系信仰佛法，依佛法而出家。嗱，咁啊，佢为呢嘢事干啊？咁老年先至出家咧，嗱，头先我哋都讲过啦，所以呢个传记即系佢嘅传记，亦都讲，佢话知外法，知乖为， 唔识教啲心妙啊，佢知道外边嗰啲法，一般世间嘅道理咧，都系好多时候咧彼此违背嘅，即系彼此相对嘅，唔系究竟嘅。佢就唔好释迦牟尼佛嘅教理，即系佛法咧，系最高深，系最不可思议，足可以令人学习咧。遍烦恼了生死，因此佢就发心出家，做咗释迦牟尼佛嘅一个标准嘅弟子。嗱，咁个六岁首先你出家，如果以一般人嚟讲，六十岁咧都退休噶啦。就以美国嚟讲，六十五岁规定退休，无论你做乜嘢工作，上至总经理，下至扫地阿婆。六十五岁一定要退休，食长粮，攞政府嘅养老金。嗱，咁我都系其中之一个，因为我本身系美国籍，啊，咁亦都咧喺美国纳过税，所以因此就每一个月啦吓，咁啊政府都寄过一张支票，放嚟俾我养老。嗱，咁啊，既然六十岁嘅人，咁啊好多都话养老啦，要退休啦，咁啊佢先至佢出家。我哋从呢个地方就悟到一种道理，我哋唔好俾呢个年岁啊，你都范围到自己，令到自己好似都冇晒呢个朝气。哎呀，我老啦，啊，我几十岁啦，咁啊应该啦，讲得唔好听啊，等死，仲食得几多年啫噶？我哋唔应该有呢个心态，我哋应当咧要老当益壮。嗱，好似我都系一个例子。我中过风，几乎都唔喐得噶啦。我家仲可以喐得，虽然行得慢啲，只要有人请我，我同啲树有缘，无论多少，我都同佢结缘，即做我本分做嘅事，唔会话因为我又七十几岁啦，我又中过风啦，又做过心脏手术啦，应该就冇精神啦，唔使做啦，索性啊坐喺度。唔应该有咁嘅心态。其实我哋呢个晚年啊，只要你狠狠地精进，为社会或者为佛法，你仲有好多时间啊，好多精神，好多机会咧去做呢啲事。千万就唔好俾呢个岁数大，或者俾呢个退休个年龄咧，将自己呢个朝气咧。没落咗，遮盖咗。我哋就以呢位菩提留智嘅法师咧，做一个榜样。佢六十岁先系出家，但系佢唔嫌自己老，佢仍然一心一意研究佛法。咁啊，结果俾在呢个几十岁以后出家嘅人咧，咁啊研究通达佛法，咁啊到处弘扬佛法，同众生结法缘。因此他这种精神，这种这样弘法为佛法那种的精神呢，那么传到啊我们唐朝高宗的耳朵里面呢，他们仰慕这个人，那么就请他来到我们中国呢弘扬佛法，这个翻译经典。那么到高宗退位之后啊，继承呢就是武则天。嗱，咁武则天呢个人咧，稍微读过下中国历史嘅咧，应该呢一科咧，在中学里边咧必修科咁就梗有嘅。只要稍微读过历史，你知道呢个女人咧嗰种嘅历史噶啦。但系姑无论佢嘅人点样，但系佢对佛法咧就真系认真系拥护，认真系出过好多力。嗱，我哋开大座。所唱的无上甚深未了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则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几句话的句说就是武则天所做的。那么可见他对这个佛法不单拥护扶持，他对佛法呢也都呢有一定相当的认识。咁啊，高宗请嚟个法师，固然高宗系尊重啊，所以高宗脱位之后咧，由佢继上啊， 他亦都咧好尊重呢一位咧係法師，咁啊因此咧亦都請呢位法師咧係繼續翻譯出一部《大寶積經》，因此就叫做奉召亦係奉呢個皇帝嘅意旨咧去翻譯此一部經。嗱，咁啊今晚咧就係將呢個經題同埋呢個翻譯人嘅人題。嗱，咁啊兩個題目咧都略為咧同大家咧係介紹過。嗱，咁下一次咧就係正式咧就開始講如是我聞啦，講呢個經文啦。咁啊，今晚咧因為未曾講到經文，所以就冇派呢個經本咧俾大家。嗱，咁啊下一個禮拜咧就應該呢個經文咧經本咧就會派俾大家咧照住經本咧嚟到去聽經啦。咪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嗱，咁啊，念完呢一首回向偈之後咧，我哋都介紹下呢一首偈。嗱，咁呢個回向偈咧就係、是、法師講完經啦，咁啊將呢個火石一拍，咁呢個韋羅師傅就起槍，係唱嘅，唔係同家咁樣念嘅。咁啊，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呢兩句唱完之後咧，咁啊第三句叫做上報四重恩。第四句就下濟三途苦，嗱念到呢个上字，我哋法师就起身啦。咁啊上啦嘛，咁啊起身企喺度，咁啊整理下啲菩提咧，呢一句就念完，咁就开始念下濟三途苦咯。咁啊话明啊下啦嘛，咁就开始落座，就开始行啦，话明啊下啦嘛。嗱咁啊上，我咪起身啦，啊整理下啲菩提嘅下濟三途苦下啦，我就开始行到个下边。企喺中间个菩提，到呢个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呢三句就系拜三拜，每一句慢慢地，唔好似中米个平头咁啊，中落去就系斯斯文文，用呢个最虔诚嘅心拜佛。一方面系多谢佛慈悲加庇讲完呢一次嘅经，二方面自己惭愧惭愧啊，未必讲得好，亦都希望佛菩萨慈悲加庇，以后咧尽量咧增自己嘅智慧，为众生咧多结法缘。咁所以呢三拜法缘第四句啦，同生极乐国，咁啊就闻信，咁就法师就开始转后。就離場啦，離開呢處啦。咁所以咧，佛教嗰啲規矩儀式咧，都希望大家啦嚇，咁啊盡量學習一下。如果唔係身為佛弟子，咁就乜都唔識，俾人家一問咧，擘大個口，咁啊得個嘴，變咗咧就對自己咧都冇乜好處。